我说着情话，可转身你却红了脸颊。我的傻瓜总有那么的想法，我想配合奈何群山的狗啊，听一首情歌，你拉着我的衣袖说傻话，问我会不会娶你回家。情歌，你拉着我的衣袖说傻话，问我会不会娶你回家。